马西巴鲁的情形变得加厉害，变得观战不详。都是不是不能修？有是不是有接触这个情形？可能有落接触，接触到都是来看诊。可能就是教下你看阵无自由，所以不是情形做法人无自由，是法人的执着。执着讲物件应该安尼款，不应该安尼款；手人应该安尼款，不应该安尼款。有执着到落去。就靠安尼坐，我能六条，无出油。把路心里装物件， 你发现新的物件无咧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无？你都按做款会知影伊，输甲伊无输甲伊，袂逼他甲伊，袂较济，袂卖伊走。注意到这物件较重要，因为考试心做出来，所以无人爱明白这个心。卖做一个感觉的人，想的人，做惯感觉，做惯想的人，惯想者，惯感觉者，惯着物件，人当做个了事。就连发生的物件，袂起卖，也人当做是家己。 所以看我人是不是有抓到这个身故，抓到感觉，抓到想，抓到什么东西很好，所以看是不是有抓到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抓到的东西，好像是要查看，要注意看，看看你是不是会知影，你是用落济力来注意。是不是用太济力，还是用无够力？ 若是我人过时有受过先，可能我人有无对的想法，想讲袂爱集中，然后我人袂记的是我人搁再用些想法来修。有可能我人会想讲，会处理七七四的事。我想讲七七四是一个真正细的物件，特别毋是安尼款的。即只是有看有听，有其他的感觉。我有一个知影的心。这心咪就知影呢，就来就看。是有人修要顺的是你知影的心你自然会变愈来愈宽，伊毋是变矮，我毋是愈修的心就变矮，伊是愈宽。那是我那是想要直接要集中集中来讲，伊就变到真正矮去，伊袂变大，伊袂变宽。下面就是七七四呢，七七四就是这个知影， 知影看，知影听，知影感觉，知影知。这样想，有时修行感觉像是无做好诶物件，像是无对用虾米好处，比我人虾米帮助，特别卖相信即个想法。当时伫收我来五斤，是一叫五斤养的人，我咧面对苦，我咧面对种种的物件。用智慧，用定。来面对这个物件。 坐着青菜的小兄不是了时间。不是了精神。我希望收到来，伊是提起我人的精神，不是了。